因为我做这个讲这个讲义的时候是那个中文呢还没好定是怎样。咁呢而家贴定呢就是领引 instead of 引领。领引呢以领来去带领我们，神领我们，我们跟从。引领呢就好像他引我们，我们才去被他所领，所以呢我将他调回头。咁有少少不同。咁所以呢我就没有改到这个讲义的。咁那个是有个 typo 在那里。咁啊弟兄姊妹都好心水清。即证明有看我的讲义材料，即好感恩。咁我哋先读一段经文呢，就係创启示录第二章。呢、这个係呢段经文，其实我哋上个礼拜上个主日呢年中嘅主日嘅时候我已经读过㗎啦。我咪一齐起立，我哋呢就会读呢段经文。如果你唔方便嘅可以坐返喺度。我会读十二节，咁请弟兄姊妹读单节。看啦，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嘅行为报应他。有福了的人是那些洗净自己袍子，他们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入那城。我耶稣派了我的天使为众教会向他你们见证这些事。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话与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把这书上所记的灾害加添在他身上。见证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人同在，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道是一个互动的讲道，所以下面呢会要你出出入入的，就是一会我们讲到之前的 经文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都用过，在保障上说一切都更新，愿我们都有一个更新的灵。我一起祈祷。主，你的应许说，看啊，我把一切更新了。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愿我们更新我们自己，不单只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我们的全人都求你自己更新。这个你的应许，我们执着你的应许，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圣灵对我们讲说话。听祷告奉主耶稣名字，阿请坐。今年开始我会着重讲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其中的一个位。三位一体的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为圣父、圣子和圣灵。不明白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有三位的神，但是其实是一位的神，一体的神。不过呢，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不是三个神，是一体的神，有三个我们叫位格。有时候比较难明白这个基督教三位一体神的信仰。我们是一个神，我们不是多神论，我们一个神的主义，讲一个神。但在这个神一位的神里面呢，有三个的位格，或者一体的神里面有三个位格，叫做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个神，但是这三个位格都同时是神。所以讲来讲去呢，都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明白。但是这个呢是所有宗教不会讲这个的真理，因为宗教就是一神论，但是没有三位一体神论。如果不是，就是多神论，就是满天神佛。但是基督教是唯我独尊的一个宗教，如果你要从宗教的 去思想的话。所以我们不讲我们一个宗教，因为宗教是人去找神，去创造一个神出来。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因为是神来找我们。神将他自己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只是一个神，你告诉我知道究竟他是乜水。乜水是台湾话、台山话。或者用这样的比喻呢，就是这里呢，我们知道有三个一，是不是？一乘一乘一是等于多少？咁呢其实有 color， 绿色、红色同埋蓝色。咁你可以话圣父、圣子、圣灵呢三个一，係咪？但係呢一个神啫。即係我就会咁样去解释三位一体。我哋好多时候呢会听到教会里面讲到呢讲神啦，即係圣父啦。我哋讲听到教会里面讲耶稣基督啦，我哋去年讲呢个福音嘅时候其实就係讲耶稣。但好多好多时候好少时候我哋会听到讲圣灵嘅。即是三位一体神第三位。我想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们怕我们会变成灵恩派的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呢知道什么叫灵恩派。灵恩派是基督教里面一个的支流呢，就是说他们是追求圣灵充满，追求灵恩，即是圣灵给他们的恩赐。所以呢传道人呢，如果不是灵恩派的教会呢，很少会讲圣灵。因为怕变成了灵恩派的教会，所以你不用怕，我不会将这个教会变成灵恩派的教会。但是是需要讲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第三位格里面的圣灵。我最近呢我家的 garage 呢就不落得来了，要找人帮我整。很多年前呢我就找了这个人呢叫做伊兰，是一个我想是一个西班牙的美籍人，美籍人士。咁就揾阿伊兰，咁好多年前揾佢整过，咁佢又搞掂。咁佢有另一份工嘅，呢、这个只不过佢一个嘅散工咁样。咁我叫佢伊兰嚟啊，今次伊兰呢佢就同我讲呢，佢话佢参加灵恩派嘅教会。其实我都知道黄牧师介绍我，所以黄牧师都知佢去参加灵恩派嘅会。咁佢帮我睇佢 garage 嘅时候呢，佢话呢牧师，佢知道我係牧师，佢话呢你都要追求灵恩啊。佢话我呢就成日见到异象嘅，我又成日见到神嘅启示。佢话牧师你都需要圣灵充满，追求灵恩。咁我同佢笑下啦。即係咩叫灵恩派呢？呢、这个可能要用一个 workshop 或者一场道要讲。灵恩派所着重嘅呢就係圣灵嘅恩赐，就係讲方言、医病、赶鬼这方面的。咁呢就同埋要见异象或者见启示。对与错呢，这个是很难讲。有很多的神学家比较保守呢，就觉得灵恩派是异端。但如果你问灵恩派的信仰呢，其实他的信仰是正统的。因为他们信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死在十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升天再来嘛。当他升天之后就将圣灵赐过给人，这些全部在圣经里面讲的。那只不过灵恩派着重呢，就是要 讲方言、医病赶鬼、这些叫灵属灵的恩赐，他所着重的就追求这方面。我想告诉你知呢，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呢，不一定要讲方言，不一定要可以医病赶鬼。我想重新界定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就是如果你喜欢读神的话语呢，你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神的话语，所以我一会儿就鼓励你被圣灵充满呢，就是多读神的话语。那么这个下面讲。第二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少讲呢？其实圣灵呢和他的角色工作呢是比较难捉摸的。因为你讲圣父、天父，他的工作很容易看到，你出去你望下出面所有他创造的，你一看就知道，哦，原来有个创造的天父在当中，你一看就看到。那你讲圣子耶稣基督容易看到呢？你看个十字架你知道，哦，原来十字架就是预代表了耶稣基督昔日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升天而且再来，这些很容易看到。但是你讲圣灵，怎样去代表圣灵？所以有些人用鸽子， 因为在马太福音 第三章的时候，耶稣受洗之后怎样，圣灵仿佛好像甲子咁降临在他身上嘛，所以有些人用咁。但你始终我哋觉得灵呢样嘢咧系虚浮、好抽象，系好难讲嘅，但系都要讲。咁点解我哋要问一个问题？点解今年我哋要定呢个圣灵，要讲圣灵嘅领引作为我哋嘅主题？嗱，我哋教会意象系似耶稣基督，系咪？其实似耶稣咧唔容易嘅。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主题是神宏大清的故事，刚刚过了，是不是？我们认为需要似耶稣要回到耶稣基督福音，即是神的拯救故事。福音其实就是耶稣嘛，就是讲耶稣，耶稣的出生其实是讲耶稣未出生前的预言，出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是不是？这个就是福音。所以我要似耶稣一定要回到福音那里。所以去年其实我们是着重这一方面。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人我觉得呢，一方面似耶稣很难，就是看回我自己个人来讲，一个人真的很难好似耶稣，很难似耶稣基督。我们其实是没有能力 去学校耶稣的。而我觉得呢，过去两年，如果你记得13年我们的主题呢，每天与主同行，每日与主同行。去年呢，就是神宏大清的故事。我自己发觉呢，我不是讲你们，不过你都可以讲我讲你们的，不过我讲我自己。其实似耶稣是很难，耶稣这么圣洁、公义、仁爱，这么有和平、喜乐，我怎样似他呢？是吗？即是我觉得我们一班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去跟主学校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灵性的道路上，我们很多的挣扎，即是我就问为什么我们要挣扎呢？我们不是没有回到福音，去年我们整年都是讲神的福音，神宏大的拯救故事，但去到去年八月的时候，我觉得神好像让我看到一件事，我的缺乏，我的挣扎，亦都可能是弟兄姊妹的缺乏。弟兄姊妹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来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三位一体的神来去引领我们、领引我们。所以承接上个主日呢，我们今天再看启示录22章的时候呢，第七节呢讲到圣灵，圣灵和辛苦说来吧，听见的人也要说来吧，口渴的人也要来，与人都白白的领受生命的水。回到启示录22章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呢就是讲圣灵和辛苦一起讲。首先圣灵呢讲了一些了， 新郎是谁？ 新娘是谁？辛苦是哪一个呢？原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也都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知道，这个新郎啊、新娘啊、这个辛苦啊，是代表教会，是代表教会。这一节经文就是讲圣灵和教会一起这样讲。Okay? 原来圣灵和教会的关系在启示录是非常非常的密切。这里用新娘或者教会。原来在教会启示录里面，圣灵常常和教会一起出现。希列文这个字呢，有贯词这个的希列文呢，如果你翻查启示录的时候，用串珠圣经串的时候呢，就在第二章四次的地方出现，然后第三章有三次的地方出现，还有呢在14章、19章和22章呢都有出现的。你留意到呢，在第二和第三章呢，圣灵出现过几次啊？7、11、17、29、63、22，出现过几次啊？7次，又不多又不少，7次。七或者十在圣经里面是完美的数字。约翰在每一封对教会的书信，第二、第三章是约翰写信给7个不同的教会，这个叫书信或者书简里面呢， 他就指出呢圣灵呢向教会说话。所以呢嚟緊呢四堂道呢都喺第二同埋第三章。我觉得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弟兄姊妹要听到圣灵嘅说话。要有圣灵嘅说话。但如果能够听到圣灵嘅话，听到神透过圣灵所讲嘅说话，有两个因素我觉得好重要嘅。第一个因素，要有圣经嘅话在这个人和教会里面。即是如果弟兄姊妹你要听到圣灵跟你讲说话呢，第一个因素你要有神的话，圣经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教会的生命当中。神的话语圣经几时临到我们呢？现在你坐在这里，神的话语圣经临到你，对不对？今朝九点半钟主日学，我们讲创世纪，神的话语临到那十位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少了一些人，因为落雪。当你今天回家打开圣经灵修的时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你。还有呢，除了你个人灵修呢，你有没有平时读经？当你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你。即是如果我们要听到圣灵的话，你首先要有的一个因素就是有圣经的话临到你，或者临到这个教会。除了我们灵修之外，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一年读完圣经一次。我们以前都做过，即以前我们分开三年，就是读了两年旧约，一年新约，是不是？那么三年之后呢，弟兄姊妹有些人拿奖的，因为他读完，在座当中有些人拿个奖的。今年一样，如果我们要有神圣灵跟我们讲说话呢，你有圣经的话语临到你才得。我整了一个表，其实2015年的读经进度表，副题叫做每天听圣灵藉圣经向我所说的话。个表大概是这样的，一会儿我会给机会你出来拿，现在不要拿住，现在听我讲。有人说呢，每天读三章圣经呢可能太多，即大概是三章。有人做了研究呢，他说读用英文来去读书的话呢，每一分钟呢200至250个字，即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他读英文的时候每分钟可以读200至250个字。全本英文圣经呢大概是有775000个字。那你估下，一分钟200至250个字，全本圣经有775000个字，你用几多时间每一日可以成年读完本圣经呢？10分钟。10分钟。你说我不是很喜欢读书，我不是读书人，我要听的，好得又得。全个圣经的录音是75个小时，由创世到启示录，那些人读出来给你听75个钟头。如果你每日用12分钟去听人家的读出来的圣经呢，你一年听完。那我想问你，每一日只需要你花10分钟至12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完听完整本新旧的圣经。你可不可以给10至12分钟给上帝呢？你可不可以留空10至12分钟，让神的灵藉着圣经跟你讲说话呢？因为我没有10分钟，我10分钟都没有，可不可以抽10分钟出来听节目？看少10分钟电视，煲少10分钟电话粥，唱少10分钟卡拉 OK。 对不起啊，不是要讲某些人啊， 不如你的嗜好啊，那十分钟可不可以抽出来啊？吃饭吃快一点啊，吃少十分钟行不行啊？有些人吃饭很慢是吧？你说我没有十分钟，吃快一点咯。看少十分钟 Facebook 行不行？睡少十分钟行不行？发少十分钟的白日梦行不行？有时你戆居居咁企喺度，你都十分钟啦，系咪？每一日腾空十分钟俾上帝，让上帝同你讲说话，得唔得？所以一阵间咧，我俾个机会你回应一年嘅读经计划。喺个圣诞台前咧，有两沓嘅2015年读经进度表。嗱，等我讲埋下一点咧，我就请你上台。到时咧，我哋嘅领唱咧就会亦都会同时上台。求主俾你一个决心，可能你已经喺团契小组咧收咗嗰份嘅 soft copy， 但唔紧要，都请你上嚟，表示对神一个决志，一个信心。神，我要俾十分钟时间你每一日，让你同我讲说话。嗱，第二个因素我讲咗第一个因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有心才可以听到神的说话。广东话，广东话怎么说呢？无心装载，要有心。不单要有心，还有什么？谦卑的心。如果没有谦卑的心，你是很骄傲很高傲，你觉得你自己都搞得掂的时候，你怎会听到神跟你讲说话？所以我们请我们的敬拜队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一个谦卑的心。当他们唱第一节的时候，当我们唱第一节的时候，就请你出来，就算你已经印了那份都好，都请你出来那份好吗？如果你有这个决心，要在神面前说，神，我要给十分钟你每一天，让圣灵跟我讲说话，我要读这个表里面的经文，就请你出来。 祝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 的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体会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你不需要一定跟着我这个表，或者你自己有自己的表都可以，不过这个是一个复读的工具，就最紧要就不是说、我拿了这个表就可以了，你要答应了上帝，你给十分钟他每一天、啊、有时可能你说 我要偷鸡五分钟、啊、那你第二步回来、啊就是、你骗不到你骗到人骗不到上帝的嘛，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对神的卫生。圣灵向教会说话，在第二至第三章中里面有这句片语，我们在第二至第三章成日都看到的，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所以刚才在第二章这些的经节里面就是这句说话的出现。若果不要问圣灵在二章一至七节所讲圣灵向以弗所教会所讲的说话是什么说话呢，现在我就要读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七节，那么、你坐回去就可以了、我会读单节，请你读双节好吗？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碌劳苦并不、乏倦，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第六节，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在二章一至七节的重点，即是如果你问究竟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的重点，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去代表呢，就是爱和恨。爱和恨，圣灵对教会说要爱亦都要恨。我们先讲恨。第六节，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个亦都是我所恨恶的。嗱，我哋有时候都几拗头嘅，就系话神话你哋要恨恶某一啲人，尼哥拉党人。神唔系话神唔系一个爱人嘅神咩？神点解要我哋要恨呢？恨嘅对象又系边一个呢？如果你按住第六节所讲，恨嘅对象就系、是、其实系神自己所恨嘅，就系、是、尼哥拉一党嘅人。咁我哋就要问，究竟哪个是尼哥拉一党的人、啊、如果我们这里呢有尼哥拉党的人呢，你就可以恨他了，是不是？ 咁我哋要问，咦，究竟边个系尼哥拉一党嘅人？有冇人嘅英文名叫做 Nicholas 噶？咁我哋要问，即系神要教会恨嗰啲嘅人，恨边啲人？点解神要佢哋恨佢哋咧？尼哥拉党嘅人系神所恨嘅，咁样神点解要恨佢哋咧？嗱，学者咧冇一个定论，究竟圣经里边讲尼哥拉党嘅人系咩嘢？但系咧，其实可以用已经解经嘅理解去了解，究竟佢讲紧尼哥拉党嘅人系咩咧？我哋要翻到第二节。第二节咧，佢话我知道你的行为，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称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嘅，找出佢哋假嘅地方。嗱，即系咧，如果用第二节去解释第六节咧，就系尼哥拉党系咩人咧？就系、是、可能就系第二节所讲嗰啲假装自己系使徒系假嘢嘅，而应该唔容忍呢啲恶人，唔应该容忍假嘅嘢、恶嘅嘢喺教会里边。嗱，尼哥拉党，尼哥拉呢个名字喺第二章第六节同埋二章十五节有出现嘅。除咗呢个名字喺呢度出现之外咧，另一次出现嘅地方咧就系、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咩咧？就系嗰啲嘅使徒要拣七个执事出嚟，系咪处理呢个食饭嘅事情啊嘛？咁咧，其中咧呢七个执事咧喺第六章第五节咧就话俾佢知系边啲啊？佢话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使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拉，并进犹太教安提亚人咩啊？尼哥拉，同一个名尼哥拉党，尼哥拉其实同一个字啊。所以有些学者就推论了，尼哥拉就可能这个尼哥拉党的阿头。他原本是七执事，但可能他不是很满意。不满意什么呢？他的名字是一个七个人最后那个，最后那个，即是不是 number one， 是 number seven， 最尾那个，所以他不是很顺气，是不是？即是所以圣经讲明排名不分先后嘛。那现在他就不是了，他说咦，为什么使徒反而行先啊？我尼哥拉是最尾那个，是吗？我们没有人喜欢最尾的嘛，是吗？所以呢他就不是很高兴。所以呢相传在教会里面呢，他就成为一个不按真理、不拥有真理结党去反击使徒、反抗使徒和反抗教会。历史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在亚历山大的隔离面呢 Clement，他曾经形容过尼哥拉一党，就是他们好像山羊一般纵容肉体，在生活上毫无廉耻，自我放纵，他们失去敬畏神的心，不肯追随世俗，奸淫苟合，而且洒酒在祭坛上面。他们以为自己是很爱主，但是他们其实是沾染世俗。这个就是尼哥拉党。神是满有真理，神是一个不喜欢非真理假东的上帝，神恨恶的是以假乱真。尼哥拉党的人以为他们自己是使徒，但其实是假使徒，不是真东西。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学习学校神的时候，我们要对那些假的东西有个真，就是这段圣经要讲。因为神是憎恶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些假嘢嘅，所以神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为什么咁最后要刑罚以色列人呢？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偶像是什么意思？真神不拜，耶和华不去拜，去拜菩萨，去拜那些偶像，当时迦南地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假神嘛，虚假的嘛，人不去拜真神，反而去拜假神嘛。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认错老豆，即是如果你生个仔，一天他说 不认你做老豆，认咗隔篱个二叔公做老豆嘅时候，你做老豆几谷气啦，系咪？即系佢唔当你老豆，佢当隔篱二叔公系佢老豆嘅时候，如果你咁做，你做个老豆嘅时候，你会唔会好高兴啊？啊，唔紧要啊，佢认隔篱嗰个做老豆仲好，我唔使俾钱交学费噶嘛？唔系啊，同一个道理，神憎恶咩人？神憎恶嗰啲推崇扮假嘢、拥抱假嘢嘅人。上一堂我哋讲到，我哋好多时候做基督徒都系活喺一个虚假当中。求神帮助我哋，我哋需要真理，我哋活喺真理里边，我哋要拒绝虚假。所以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用这些时间去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一班爱真理的人，还是我们是一班爱虚假的人？我们是不是憎恶虚假？神是按真理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神要将我们从虚假拯救出来，我们再不应该活在虚假里面，我们活在真理里面。所以你看着马利福音几本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经常骂那些法利赛人，骂他们什么假的假冒为善。求主帮助我们，今年我们要活在真理里面，我们由虚空虚妄大话里面出来，我们活在个真理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重新的立志，不再是活在过去虚荒虚假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过去一年里面是活在这个面具下面虚假里面的，求主赦免我们，然后我们领用这个主餐，再一次的立志要活在神的真理底下。我们今天请斯文和KC到前面来帮我们守这个主餐。主餐是为了每一位已经重生得救而且在教里面受了洗的，如果你在我们教会或者别的教会受了洗的或者浸礼的，我们欢迎你和我们领用这个主餐。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杯代表耶稣的血，这两样饼和杯是将我们带回到2000年前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虚假、我们的虚荒、我们的假冒为善死在十字架上，以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重新活在真理里面。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接受这个主餐。如果你未相信耶稣或者未接受水礼的，我们等着个饼和杯传到你身边，你就传给隔离那个。如果你已经受了水礼信了耶稣，我们欢迎你和我们领用这个主餐。保罗说，我要省察我们自己，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愿我们举饼和杯的时候再一次反省，安静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低头，我们现在为饼祝谢，我们请祈司。 亲爱的父神，你为我们创造了日，创造了夜，你给我们有月头月尾，有年首年终，很多东西都有开始有终结，只有你的爱是无穷无尽，是永永远远的。 我们今天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当我们揸住这个饼，眯埋眼听住音乐的时候，让我们深深地思考和记住你对我们永永远远的大爱。真的有什么困难和苦难不可以被这些爱遮盖呢？主啊，我们要回应这个你的十架牺牲的爱，让我们凭着你的力量高举你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将世上的虚荣完全放下，让我们一生都背负十字架，将来可以换到你给我们的公义冠冕。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这样做是纪念他。饭后耶稣基督拎起这个杯，为杯祝谢，我请阿斯文。 我们天上面的父，当我们在这里用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主，求你叫我们真的在这个年初，我们每日都能够是仰望这个十架。主，求你叫我们听取你的教训，我们天天背起我们十架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都是将你的十架高举，以致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 杯是代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这样流，我们这样做纪念祂。将一照七照的重点，我们刚才用两个字，爱和恨。我们讲了恨，神所恨的是一些虚假不属于真理的，我们都要好像神一样，我们要拒绝虚假，我们要拥抱真理。现在我们要讲爱。在这节经文里面第四节，他说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很自然，神是不会离开他对人的爱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很明显就是讲到人或者教会对神的爱，他说你把起初爱神的心离弃了。一切都是出于爱，神的爱叫神为罪人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神的爱叫神为罪人钉身在十架上，神的爱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神的爱叫神来到完成祂拯救我们的计划。好像刚才 KC 的祷告，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同样是神的爱感动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神的爱感动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爱叫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大爱，去爱神和爱人。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但是以弗所教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灵跟他们说什么？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们把起初神的爱离开了，离弃了。我们有没有离弃最初爱神那个心？有一位牧师说呢，他生平最怕是主持婚礼，因为主持婚礼的时候个新郎和新娘呢都不会听他说什么的了，因为他只是看着对方。那时候他们最爱的时候嘛， 你牧师在说什么都、无关重要嘛，所以他说他最怕新郎新娘主着重的是对方个辛苦爱新郎，新郎爱新娘，那个就是起初的爱。结婚越久，这个起初的爱就淡化淡化，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时不时都要去参加婚姻讲座，是吧？时不时我们要去度假，两个人去度假，是吧？去重燃这个爱。弟兄姊妹，当我们信耶稣越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淡化了这个神的爱？我们有没有离弃了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刚才我说一切都是出于爱，没有爱，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是虚假。所以我说了三点，对神圣灵对我们每日的说话，不要活在虚假里面，因为是神所憎恶，用神的爱驱使我们爱有爱心的生活。这个爱心的生活包括对神和对人。我们现在有一个回应的时间，神大爱。在这个讲义里面呢，下面那里叫展望2015年，靠着圣灵我们立志，有两个思想的问题。如果你重拾了神的爱，你决定用神的爱来去生活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表示你对神对人的爱，这个行动或这些行动你可不可以坚持到年底，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给你自己一个评价呢？第二，在未来一年里面，你计划两至三件的事，叫你和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刚才你已经做了一个回应了，读经行动了，还有没有呢？能够叫你和神的关系更加密切呢？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自己作出对神的回应。